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第一集。江亮画的那份路线图有个问题，它不像地图列出蛛网般的路线和南北方向，而是趋近山鬼的山谱。整张路线图就是幅风景画，让你看到栩栩如生的山头、山脊、山形。也就是说，你得举着图去对比周围的山头形状和高低排布是否和图上一致，形状对上之后，才能根据尺寸去具体确定地点。难怪骑在牦牛背上的阎罗是时时刻刻高举着图张望。好在图的下方有片湖泊，这就大大缩小了排查范围。虽说昆仑山地界高原湖泊不止一个，但有这个特征总好过在50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地地毯式搜找吧。而且冼琼花直觉画的就是营地这一带，因为附近既有湖泊，又是石小海出事的地方，还出现了山蜃楼。这儿要是没点蹊跷，太对不住这些巧合了。但是他还是嫌弃这图太不用心。 从上古到现在，山间地震都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加上雪崩、沉积、塌方，很有可能山形早就变了。光凭山形去认，既不保险，出错的几率也高。 你呀，太吹毛求疵了。邝家先祖就是个工匠，他哪能考虑到这么多？再说了，阎罗既然根据这图找到了东西，就说明没有这种差错发生嘛。现在太晚了，看不清，等明儿天亮就能确定位置了。希望咱们运气好点儿，能尽快找到段娘娘的尸体，还有另外那几个失踪的人。 万一真的前路凶险，段娘娘的尸体不找也罢，相信她地下有知也能体谅。还是那句话，总不能为了个死了几十年的赔上活生生的人命吧。只是山户的八人队只回来一个痴呆的石小海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说什么也得查出个由头，给大家一个说法。堂堂山鬼家，死了人都不敢查，也太窝囊了。 距离天亮还早，总不能干等，大家决定各自回帐篷补觉。江恋走时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折回了孟千姿身边，问道，没事吧？ 没事。一开始看完水鬼的视频，其实我心里没什么波动，就是觉得他们倒霉，还觉得水鬼真是没用，自家的事要求到别人头上。但是打过交道之后就不一样了，打过交道之后，对方就不是平面的了，有血有肉，有喜有怒，有一张带笑的脸，会满怀希冀拜托，会忐忑不安等待。我不想做那个带去坏消息的人。 我懂。 哎，你说如果那颗麒麟晶是完好的，事情会不会就不一样了？明知这种假设没意义，还是忍不住去想。 皇帝一族也不傻，蚩尤族人能想到的法子他们会想不到吗？最终没去做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如果飘移地窟里的那些葡萄串就是麒麟晶，麒麟要用2000年才育成一颗，熙壤造就了成百上千，两者放在一起真能一样吗？ 真的能一样吗？ 这个问题一直在孟千姿的脑子里盘桓。有所思就有所梦，他梦见宗行的女朋友易萨，那个在水鬼的视频里出现过的安静清秀、留着齐到河边的短发、眉间总是透露着一股执拗的姑娘。而梦里自己拎了好大一串葡萄，孟千姿没有实地见过飘移地窟里的那些，只是听说是葡萄串的形状， 所以折射进梦里就是一大串葡萄。他不断地从梗上把葡萄揪下来，左一颗右一颗地塞给易萨，话说得又快又急。 吃，多吃点，没准多吃几颗又能多活几年呢。 易萨手里满捧着葡萄，低头看了一会儿，没吃，然后抬眼看着孟千姿。 如果吃多了，病发得更快呢？ 孟千姿被问住了，答不出来，他只是愣愣地站着。后来易萨不见了，那串葡萄也不见了，他一个人站在昆仑山的垭口。天阴沉沉的，风声如同响哨，半空飘卷着一蓬蓬灰白色的雪粒。 好冷啊。 梦里孟千姿蹲下身子缩成一团，裹紧羽绒服再裹紧。景如斯被身侧的动静惊醒，拿手机照着亮看时，就看到孟千姿把睡袋口攥得死紧，人在里头缩成了一团。 瞧瞧把这孩子给冻的。 景如斯拽过自己脱下的羽绒服，加盖在了孟千姿的身上。第二天不用拔营，依着往常，孟千姿这一觉大概要睡到下午，但心中有事儿时，人很难睡得安稳，再加上一大早外头就稀稀疏疏好多声音，他愣是正常的点醒了。帐篷里没人，他的睡袋上又加盖了两层，应该是四妈和七妈给他添的。孟千姿躺了一会儿，听到石小海在外头嚷嚷： 那里那里掉下来，轰！ 你小声点，孟小姐还在睡觉。 这对答提醒了孟千姿，今天势必不得闲， 得派人去探查石小海遇袭落崖的地方，还得根据江恋昨晚画的路线图找出阎罗和段太婆当年的目的地。 他很快穿上衣服，先探身拉开门帘，一股冷风嗖的灌入，冻得他立马精神了。今儿天气不好，跟他梦里一样阴沉灰蒙，便携装的丝带式漱口水和洗脸湿巾都快冻成冰坨子了。孟千姿懒得喊人做事儿，索性自己塞进怀里去捂。向外看时，见到四妈七妈他们正带着人站在谷地边缘，或拿画纸，或捧平板，或持手机，对着不同的方向对比。孟千姿心中咯噔一声， 就一幅画一目了然，是或不是，那不是分分钟就能判定了吗？拉这么多人一起看，看这么久都还不确定，大概率是因为画上画的并不是这儿。 如此想时，忽然看到神棍从不远处经过，还背负着手，一副领导下基层视察的模样。孟千姿皱眉， 这人怎么突然摆起派头来了？ 再仔细一看，心头一紧。 神棍！ 啊！ 神棍循声望去，然后加快脚步过来。孟千姿又惊又怒，指向他背后： 谁把你绑上了？ 我自己呀，主动要求的。 难怪神棍走路时是那么一副一言难尽的姿势，他的双手居然是反剪着绑在背后的。不待孟千姿再发问，他已经滔滔不绝。 鉴于我已经两次说出了非常古怪的话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啊，太捉摸不定了，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会不会更加失控呢？这可不行。本着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的态度，我主动要求把我自己控制起来，这叫防患于未然呐。 合着是这么回事？ 孟千姿沉默了一下，其实他也觉得这样比较稳妥。神棍他是可以信任的，但如果这个神棍已经不再纯粹，掺进了别的什么呢？他看向神棍： 你从前做梦，现在说怪话，你觉得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是像阎罗那样身体里还有第二个人吗？ 孟小姐，我都50多岁了，活了大半辈子才发现自己身体里有第二个人，我也太迟钝了。再说了，我又没吃过麒麟精， 阎罗找到麒麟精那会儿，我正吃百家饭呢。我觉得吧，这是一种潜意识，随着我对整件事的切入，是慢慢被激活的。一开始在电信营业厅听到冼家妹子说出山胆两个字，跟开关一样，咔嗒一声开启了大幕。之后呢，每次有新的进展，我就会想起什么，想起的事儿以梦的形式呈现。后来经历的多了，这种潜意识开始往显意识转变了，会突然从嘴里边蹦出来。也许再过一段时间，那些事儿会完全成为我的意识和记忆，我都能给你们把前因后果讲出来。 神棍，你会不会真是蚩尤方的那个内应啊？我没有诋毁你的意思啊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咱们摆事实讲道理。就是吧，你做的那些梦，说的那些话，给人的感觉是你在封箱现场，你偷偷和神秘人接头，你偷了凤凰翎和龙骨灰烬给对方，还表示要继续去找龙骨。你做了叛徒，东窗事发被开膛剖肚，你甚至还知道蚩尤小队去挖死的麒麟。 神棍想伸手推推眼镜，可惜了，手被绑着，鼻梁上冒汗，石上的镜架欲坠不坠。 这个是有可能的，但是我们看问题呢，要考虑到多种情况啊，不能一叶障目。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新闻上反转很多呀，也许啊。 他拼命地想也许出另一个可能性来，但越急就越没辙。这一下不止鼻梁，连额头鬓角都冒汗了。孟千姿体贴地把神棍的眼镜往上拖了拖。 还是那句话，就算你是，我也不会歧视你的。这都几千年下来了，谁这么无聊去翻这种旧账啊？江恋呢？ 睡觉呢，半夜贴神眼，他也累得要命。昨晚回去，衣服脱了一半就睡着了。你找他有事儿啊？ 如果腿脚方便，孟千姿多半要过去闹他了。但现在脱了条病腿，总不能爬过去。 哦，没什么，就 千姿，要命了，不是这儿，我这看来看去画的都不是这儿。 正待找个借口搪塞过去，忽然听到景如思叫他，转脸一看，景如思正揪捻着手里的画纸，气喘吁吁地过来，还没近前就开始抱怨。孟千姿一愣，他跟冼琼花的看法一致，这片营地既有湖泊，又是石小海出事的地方，还在山蜃楼中显像了两次，不可能只是巧合。 会不会是地形变化？几千年了，各种各样的地质作用，不可能还跟当初一模一样。 你四妈是老了，人还不蠢，这种情况我会没想到。它可以地质作用，也可以雪崩或者塌方削了一块山头，但是大体的轮廓不该变。但现在的情况是，它的轮廓都是不对的，完全不对。 那就说明不是这儿，有山有湖，范围已经缩小很多了，再找呗。 不对就不对呗，孟千姿觉得景如思未免也太沉不住气了。他边说边从景如思手中把画纸接了过来。神棍也发表意见， 有时候读图也不是这么直白的，兴许图中藏图啊，要用火烤或者用药水来看。 兴许要反着看呢，兴许要倾斜一定的角度，在特定的光照条件下看呢。 景如思被这一连串的兴许搅得脑仁疼，孟千姿倒是很有耐心，还真把画纸上下调了个方向来看。 反过来好像也不像，但是说不清为什么，有些地方又似乎挺像。 实在看不出来，要不然这个什么昆仑天梯先搁一边， 咱们得派人去史小海出事的地方看看了。 孟千姿正犯着嘀咕，冼琼花也回来了。石小海站在谷地边缘，闭了一只眼，跟瞄准似的，手臂抬起有45度，指向环抱谷地的诸多雪峰中的一座。 那儿，那儿，砰，掉下来。 望山跑死马，常进山地的人就知道，随手一指，近在眼前的山头，徒步过去至少要走好几个钟头。派出的小队一来一回，怎么着也得一天。营地有40来号人，景如斯细细看过个人的资料，选了最精干的20人组队。除了必带的山鬼箩筐之外，又带上了枪支、喷火器、必发式弩弓。步话机的通话质量已经不大好了，卫星电话也有罢工的迹象。山地就是这点麻烦。说不准石头旮旯块里就富含着什么影响磁场的矿物质，但还是带上了，聊胜于无。至于谁来带队，也有一番争执。孟千姿先被排除了，此行得爬山，他那腿太不方便了。牦牛驼行不是不可以，太耗时。冼琼花有意接着担子。 我来吧，我年轻。 老七，年轻了不起吗？你常年在云南，云南的山跟西北的能一样？不该长在西北的人来吗？ 也是，山有山的秉性，谁熟谁上。最后还是定了景如斯带队。孟千姿不放心，又安排了孟劲松同行。吃完早饭，这一大队人就出发了。石小海最激动，走在队伍最前头，一直嚷嚷着。 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前面，前面就是向前。 孟千姿坐在轮椅上目送，人走得看不见了之后，他又端着高倍望远镜一路追随。那些人越来越小，有时候会突然看不见了，过了一会儿又突然一长溜地进了视线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异状，山峰也是森冷清冽的。这一带如果常起山蜃楼，有动物长居的可能性就不大，因为山蜃楼又叫阴寮，动物很不喜欢在里头待着。家安在这里，3天2头都要夜跑，搁谁也受不了啊。看久了，孟千姿觉得无聊，他左右看看，营地里一派平和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